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今天请到的这位，我相信他还是非常有人气的，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并且看过他的这个参加过的一些选秀类的节目哈。他到底是谁呢？那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现在应该说是独立音乐人、创作型的歌手哈，原创歌手王启，欢迎。 Hello. 哎，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低沉？ 低调点。 太低调了，没关系，在我们节目可以稍微的高调一点哈。对，王启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我是非常的激动的哈。对，因为又可以听到好歌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就是刚才这个在调试吉他的时候，然后他所流露出来不自然的，就是流露出来的那一些旋律，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专业知识相当的过硬。好，那么如果大家也喜欢的话，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哟。那如果你想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种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另外，如果你要是现在很遗憾的只能听节目，那就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一样可以给你完全不同的听觉享受。好啦，那么王启，刚才在来的路上哈，我们俩就在聊说王启最近真的是有一点点背。你要跟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经历吗？ 我二月底的时候，然后去参加我乐队吉他手的那个婚礼。 哦， 然后我就婚礼前一天，我骑着摩托车把脸摔了。 我的天哪！ 就这骨折，颧骨骨折、眼窝骨折，然后下嘴唇磨穿了，然后就是还轻微脑出血。 我的天，这是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骑摩托车了。对，然后他说等到那个就是弄好了之后，好像出院的时候又骑了是吗？ 对对，出院的时候又骑了。 哎呦，真的是对对，你的勇气可嘉你啊。 对对 对。但今天呢，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哈，但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都不会放弃自己对音乐的执着。是的，然后今天依然是可以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我刚才说那一句话好像你经历了什么特别惨痛的经历。没有没有哈，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轻松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对，今天王启带来一共是六首歌。对，有一首呢是翻唱的歌曲，其他的五首全都是自己的歌曲。对，那这么多年，因为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可能是通过一些像快乐男声啊，还有中国好歌曲啊，这些节目。那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其实这些年你应该写了很多很多歌了吧？ 对，写有八九十首。 八九十首 差不多。 哇，那真的是挺多的了。自己是不是也出过专辑 EP 这样的呢？ 最近刚出了一个。 最近刚出。 对 对，好吧。那其实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歌手这个身份，从出道到现在应该算是多长时间呢？ 出道了吗？ 这么谦虚。没出道吗？大家都说啊，不可能啊，你怎么这么谦虚，大家都知道你的。好吧，那这个那我换一个问法吧，是什么时候开始音乐之路的？ 学音乐的吗？学音乐的话是2012年在迷笛上学，学电吉他专业。对， 电吉他专业。 对， 这个在这儿还得跟大家科普一下，这电吉他和木吉他还真的不太一样呢。我以为是电吉他只是插了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哦。它是在弹法上会有什么差别吗？ 就是木吉他的话就最好用手弹，但是也可以用拨片弹。 哦， 那电吉他基本上都用拨片。 哦， 如果用 clean 音色，也就是原声音色的话，你也可以用手弹。 哦， 但是它会有很多效果，电吉他会有就是接一些效果器啊这些。 好，那么今天呢，王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会听好歌，然后聊天，聊聊他的生活呀，他的音乐。如果你也曾经喜欢他，或者说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他，或者好长时间觉得他是不是消失了呢？并没有，今天他出现在了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那么还是马上带来第一首歌曲吧，我这个聊的有点多了哈。第一首歌想给我们唱什么呢？ 就是 四年前写的歌吧，就叫做 Say Hi。 Say Hi， 这是四年前写的歌， 对， 是吗？ 对，在学校时候写的。 好，用一个八拍祝福你们。来吧，这首歌准备好哦。 你的样子真的好可爱，看到你心跳就会加快，可能在街头我们放松可不可以拉着你的手，我没有他们那么帅，也没有他们那么的坏，跟着节奏我们放松可不可以拉着你的手，这世界变化的太快，享受我们生活的节拍，享受这个世界带来的愉快。 Oh my baby， 给我一点爱， Say hi。跟着这节奏我们发的声可不可以拉着你的手，我没有他们那么帅，也没有他们那么的坏，跟着这节奏我们发的声可不可以拉着你的手，这世界变化的太快，像是我们生活的节拍，享受这个世界带来的愉快。 Oh my baby， 给我一点爱， Say hi。 谢谢。 哇哦， Say hi， 这是今天的第一首歌，也算是跟大家打个招呼，是不是？哇，我觉得王琦真的是，就是你唱歌的时候，当第一个音符响起，就感觉瞬间变了一个人呢。 没有啊。 没有吗？就我觉得你唱歌的时候和你就是比如说咱们俩聊天这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就一下好像进纵了。 容易出戏。 对，没有，这是才是你开启你正常自己状态的一个节奏哈。而且就这首歌让大家听完，哇，整个都是掀翻全场的感觉。这是一首，就如果要是正常版本的话，因为今天是这个只有吉他嘛。 对。 然后那如果要是这个编曲完了之后，是一首摇滚风格的吗？ 是 funky。 哦 ，funky。 funky。 哇。 音乐，对。 好的，这个非常有一种怎么说，让人听完很欢乐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有魔力哈。大家也都是觉得纷纷的开始点赞，然后那你们的小礼物就可以刷起来啦。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快乐男声还有这个中国好歌曲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人王琦啊。好了，大家如果想对他们你们想对他说的话，包括想要问他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面呈现。这首 Say Hi 是在大学里面写的，那就当时写这首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呢？是表白用的歌曲吗？ 不是 啊，不是啊， 说实话吗？ 说实话呀、 就说实话的话，其实这首歌是为了就是吓唬别人写的 啊， 就是 怎么会？ 就是炫技写的 啊、就是！我的天哪，这个就是我可以理解为时下最流行的那种 battle 之类的吗？ 就是炫情用的。 哦，那确实哦，就那反正我这个门外汉我不懂，但是我听完之后都觉得、震惊了耶。那当时有没有取到你就是想象当中的效果？ 就有啊，就是、就是玩 slap 这种曲风，就是 funk 这种玩 slap 这种，吉他界好像也没几个，然后 你就写了一个， 对，我写，我是炫技写的， 哇，完全是技术流的，看到没？我觉得今天请来一个大拿，对，这个大家都跪求王老师，你能不能教我吉他？老师，我想学吉他。教练说你什么都想学。对，当时是跟人这个有一个 PK 吗？还是说什么呀？ 没有，就是、就是想写，然后就 并没有一个什么由头。 对，就想有一个作品。对，也可以参加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啊，或者啥，可以唱这种歌。 毕业典礼，那毕业典礼上面，哎，对，最后你们的毕业作品是不是都是要自己写一段旋律或者写首歌呢？ 也不是，就是，主要我是想写写一首，就是因为我是吉他专业，必须得。你写歌也得把吉他变得厉害一点嘛。 是的。好了，这个作品过了，一定打满分。对，这是这首 Say Hi 的由来啊，这也算是在大学里面非常炫技的一个作品了。对，现在看好像你觉得现在在听这首歌，你还会有找到当年的感觉吗？还是说四年过后你的心境已经变了？ 现在主要还写。就是感受比较多吧， 感受比较多啊。那像今天选的这些歌曲，像《冒险》啊、《功夫》啊、《小时候》、《只有你》，这些都是在近期的作品吗？还是说以前的？ 对，就这两年的，这一两年之内的作品。 哦，那风格就已经跟之前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转变了，是不是？ 对，这不过《功夫》还是有点炫， 还是炫技， 有点炫。 毕竟是年轻人嘛，我们有这样的琴艺，为什么不炫出来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炫技。哎，接下来再来给我们带来歌曲吧，好不好？ 啊，那就不要炫吧，这后面的炫。 好好好，留在后面再继续炫一下哈。 对，然后这首歌呢，下一首歌呢是我要唱一首安静的，对， 安静 是我追女生时候写的歌。 哦，这首才是追女生写的歌啊。 对， 哪一首呢？ 叫做《只有你》，是我去年写给那个对象的歌。 啊，天哪，对象这个词，好亲切呀。 对，当时谈对象给他写的歌。 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再就着歌聊一聊啊。来，这首《只有你》来自王琦。 天上掉下的精灵，让我难过，让我开心。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生活里，偷偷的钻进我心里。最喜欢看你的眼睛，里面藏着好多秘密，也不用太多的话语，慢慢的占据我的心。啊，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们都老去，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去。啊，你的话语不再有力，我们都相信，陪伴我的只有你。观看你的眼睛，里面藏着好多秘密，也不用太多的话语，慢慢的占据我的心。啊，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们都老去，我会一直爱你 直到死去。啊，你的话语不再有力，我们都相信，陪伴我的只有你。啊，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们都老去，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去。啊，你的话语不再有力，我们都相信，陪伴我的只有你，陪伴我的只有你。 哇，好浪漫好静谧的一首歌。只有你，哎，我觉得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啊，就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就是很厉害。所以学吉他专业的真的就是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好厉害。对，这首歌是去年写给女朋友的一首歌是吗？ 嗯，对。 嗯，他听完之后有什么反馈吗？ 就是哭了。 哇，好浪漫啊。现在也依然感情非常的甜蜜，对不对？ 哎，那个，没了。 哎呀，没关系啊，这个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对，大家呢也可以借着这首歌去给自己心仪的女孩表白。嗯，我觉得是可以的。真的非常生硬的尴尬的转换。大家现在看到，如果要是看到我的表情的话，就是这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没有，这个没关系啊，现在应该走出阴霾了是不是？ 早就走出了。 好，没有关系，这轱辘掐了别播。对，这是就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即便他不是特指某一个人，我觉得他都是一首非常好的优秀的音乐的作品哈。大家也可以在表白的时候去好好的听一听，学一学。对，其实刚才这个有人问说，哎，王启的吉他好像特别的帅气耶。对，这吉他是你自己代言的是吗？ 对，是我自己代言的。 哦，哇，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吉他真的非常的帅，有点烈火重生的感觉。对，因为它是红黄配色。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吉他的背带，我觉得是特别有个性的，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玛丽莲梦露。哇，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搭配，哇，简直是太棒了哈！平时如果要是站着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吉他背起来。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各大品牌的包包也不妨可以学习一下这个设计哈。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致富之路。好，那么这把吉他陪伴你多久了？ 也没多久。 也没多久啊。 也就四五个月。 才四五个月。 因为我 还是新欢， 这一年内我拍坏了几把琴，拍坏了四五把琴。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拍坏呢？ 就我弹琴老就是。 哦，哇，好有节奏感。 就老。 哦。 对，拍了。 哦，所以吉他实在是有一天受不了了。 对。对 我罢工，你不要再打我了。 我老拍 了。是的，其实吉他真的是很脆弱的哈，很脆弱。要好好爱惜它。 对， 好，那么刚才呢是一首歌哈，但是我知道你有一个这个名号，可以说也不能说是外号，是粉丝当时给你的爱称，叫做赖好哥是吗？ 哦，赖好哥。 你当时听过这个名号吗？ 听过。 是的，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可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叫你这个名字？ 蔡国庆给我。对，蔡国庆老师。 对啊，蔡老师。对。 对，他给我说我赖了吧唧的。也挺好。 哦，赖了吧唧的也挺好，所以叫做赖好哥是吗？ 对。 哦，那现在就是这个名字还有人叫吗？还是说直接叫王启会比较多？ 叫启子多， 启哥多一些。 有的人会叫腿毛哥。 腿毛哥为什么？因为是有着一腿性感的腿毛吗？ 也有，只不过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就老讲拔腿毛。我现在微博名字还叫王启拔腿毛。 拔腿毛？哎，你真的拔过腿毛吗？我自己都没拔过。 你要看吗？ 好呀好呀，哎，可以，真的，请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王琦的腿毛，不不。 我一拔完，然后 快， 直播间就爆了。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要达成这样的那个。 别了， 这样吧，我们的粉丝待会儿如果上热度上到35000的时候，我们王琦表演现场表演拔腿毛啊。 私下吧。 对，或者是大家的小礼物，如果要是刷到一定程度的话呢，那王琦的腿毛也就保不住了。 啊，别这样子好吧。 对。其实不一定要现场表现拔腿毛，其实我觉得待会儿可以秀出你的美腿，让我们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腿毛就够了。 这腿还是挺好看的， 是吧？那要秀出来啊。对，我今天一定要这个。这样吧，王琦，能不能给我们摆一个妖娆的坐姿，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性感的小腿以及腿上的腿毛？来，哇，真的妖娆坐姿来了啊！快，大家请看，哇，这是。哦，这是导播老师可以拉个近景，我看看那个腿毛能看出来几根？哎，一二三，啊，好，在我们这样的非高清摄像头的照射下，居然能看到这么明显的腿毛，不愧是腿毛哥。好了，对，大家可以看，咦，好多小伙伴说，为了这个腿毛，我也要给你刷礼物。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听歌了。接下来给我们唱什么呢？ 唱 还有3分钟，想唱一个稍微短点的吗？ 短点的，后面歌都比较长，那就功夫吧。 功夫哦，炫技的来了，是不是？ 对，这是我写给我老家的老家话唱的。 老家哪里？ 老家河南焦作。 哦，河南焦作 老乡吗？不是， 并不是。对，好 吧，好， 先来唱这首歌。 动画片古时间每个神仙都会飞天，不管龙骑何犬还是蛤蟆功，当时有的冲动就是想学武功，赛了百位只有电视里出现，想的是不早就早就想学，不如暗秘出家再少林寺一起来修炼，看吧，功夫不是学了就会耍酷，功夫首先学会马步，功夫再累我也不怕苦，功夫一这却不认输，在那以后今天发现原来小时候我们想的功夫那么纯洁，先说我大家那些都也以为武林名人，有些人他只练葵花宝典，中他啥都不懂，但你不是花的兄弟只是一场空，还不如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修炼，看吧，功夫不是学了就会耍酷，功夫首先学会马步，功夫再累我也不怕苦，功夫一这气却不认输，世界太危险要擦亮你双眼，我不贪美的心情藏危险，把功夫来练增强你安全，坏的片子归到一边，功夫不是学了就会耍酷，功夫首先学会马步，功夫再累我也不怕苦，功夫一这气却不认输， 功夫这首歌哇，真的炫技一个良作。好，那么我们上半段呢先截止到这里哈，马上呢要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稍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听王琦唱歌。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 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王启，欢迎。耶、yeah, 王启总是这么弱弱的跟大家打招呼。耶、yeah, 对，平时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 嗯 嗯，平时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那个、 也是比较慵懒的这个这一挂的吗？ 不是， 嗯。 估计今天吃撑了。 你怎么这么实在？今天吃撑了也还可还行。人不说饱吹饿唱吗？ 没、哦、饱吹饿唱，饿了唱没力气唱。 也是不能太饿。好吧，你的晚餐吃了什么？我猜一下，是不是面？ 是。 真的吗？ 啊，是的。 哦，吃的是什么面呢？我想想，难道是拉条子？ 不是。 哦，那是牛肉面。 不是。 那是手擀面、油泼面、 内牛满面、 内牛满，好吧，内牛满面 是卤面 哦，卤面啊，打卤面。嗯，好，那么这个爱吃面的我们的王启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啊。其实刚才呢听过他的那首炫技的歌，就也是有一点点炫技了。功夫是用河南话唱的是吧？ 对， 那当时是写这首歌说献给自己的老家，为什么呢？是就突然间想给老家写个歌吗？ 不是，我就觉得用老家话唱一首歌觉得很酷。 对，我觉得河南话其实挺特别给力，就是一眼浓晒。 我2016年写的歌，对，这首歌。 哦，2016年那不就是前年吗？ 对，前年的时候写的，就觉得老家话也挺好听的。 是挺好听的。对，我觉得每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嘛，出生地，然后都会说当地的语言方言。我觉得如果要是用方言这个交流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美妙。对，因为我也是这个东北人嘛，所以一说起东北话或者说用东北话唱歌的话，我觉得也是特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嗯，身边有东北的朋友吗？ 有很多，我都被他们带 都带跑了，是不是？ 对。 对，其实这个说起身边的朋友哈、啊，还真的跟我们节目，我觉得王启跟我们节目真的是很有缘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不久，他的室友刚刚来完挑战新歌声，他是谁呢？就是严泽欢。对，跟泽欢你们俩是大学室友是吗？ 这要说出来吗？ 啊，对呀、啊，为什么不说呢？他在听是吗？哎，不要曝光。 那我说了吗？啊、我说我害怕他回去揍我。 我觉得看身材的话，他应该打不过你吧？ 我俩对，就是好歌曲认识的。 好吧，你们俩关系应该是特好的哥们儿，是不是？ 因为他跟我算老乡。 算老乡？哦，还真是。他也是河南人， 他山西晋城。 对， 我河南焦作，就是一座山，我家要去他家的话半个小时，光开车的话就半个小时就到 了。哦，所以说你们都吃面。 对， 哦，对对对，泽欢是山西的，然后你是这个河南。对，那你们两个是在学音乐的时候认识的吗？ 不是，就中国好歌曲比赛 啊，好歌曲比赛时候认识的。哦，哎，那按理说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选手与选手之间啊，多多少少因为会存在竞争嘛，好像很难有这种，好像比完赛，哎，关系反而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那你们俩是当时谁先开始的第一步？怎么就你们俩觉得一拍即合，可以成为好朋友呢？ 就是一问哪儿呢？进城了。我说，哎，我是焦作俩，我是焦作的，就是离他很近。他说，他每次他也老去焦作，因为我很近。然后，又问你在哪儿？他说在北京。我说我也在北京。北京哪儿？通州。我也在通州。通州梨园，我也在梨园。 啊，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然后他说他在小高村。我说我在吉林海鲜。然后我家就是我在那儿。在通州那住的房子呢，就是到他家是100-200米， 那你们简直太有缘分了， 就太近了。 对，真的是很近。哦，所以就是现在你们俩住的还是很近，是不是？ 现在我室友嘛，室友 啊，对，已经住得更近了，200米的距离也已经没有了。好吧，那其实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缘分。你看，如果没有这个比赛的话，谁能知道就隔自己200米的距离，可能都能在你家蹭网的。这么一个距离，就住着一个音乐人呢，是不是跟自己志同道合？那你俩之间会有，就比如说待着没事儿，两个好哥们在一起聚一下，然后 PK 一下琴艺呀、之类的。 他肯定不行。 哎，泽欢，你听到了吗？我不是挑事的人哦。可他说你肯定 PK 不过他，我是你我忍不了。 他也会这么说的。 是吧？哦，原来是这样。 他是打鼓专业的，他打鼓，我肯定干、那个。 也是啊，那还是那句话，术业有专攻。哎，但是反过来想。你俩其实可以组一个乐队啊，再招两个人就可以了。 哎，我们是有时候出去，有时候就是会给其他小伙伴，他打鼓，我弹吉他。 真的呀？ 我经常这样。 是吗？哇，太棒了！哎，对，我们的那个就是导播老师，其实他也是这个乐队的主理人来着。对，他也是吉他手。然后下次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一起组一个乐队，临时演出一下。 哎，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下半段我们还是要听王启唱歌。对，剩下的几首歌你想先唱哪个呢？ 既然都刚才唱就是老说自己老家嘛，那再唱一首，就是我从小讲自己从小长到大的经历嘛，就是小的时候的经历。 好， 就是对， 小时候是吧？ 小时候就放牛啊，就捉泥鳅啊，逮鱼的时候，在我们村里面， 好有画面感的童年，你知道吗？ 对 对，来，小时候来自王启。 在河边放牛，你我手拉手，沙溪里捉泥鳅。那时我还年幼，看女生会害羞。每当放学时候，阿妈就在门口。每当春来时候，叶子绿油油。 鸟儿藏在枝头，唱着小时候。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抓着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那时我还年幼，看女生会害羞，每当放学时候阿妈就在门口，每当春来时候叶子绿油油，鸟儿站在枝头唱着小时候。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的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要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现在我们就已长大了。 小时候这首歌来自王启，我觉得每次听到关于童年的歌的时候呢，都会让人心变得特别的柔软哈、啊。对，小时候这就是你童年的样子吗？ 对啊， 嗯， 写我的自己的经历、 是的，然后还把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童谣写在里面。哎，我想问一下，最后那几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唱的是用方言吗？ 对，我老家、就我妈。就是小时候给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巧字了。就我妈老，我的小名叫巧 巧字，巧字 就茄子 啊， 巧巧字 啊，巧字 对巧字嘞 啊， 吃饭喽，就吃饭喽。 哦，怎么我感觉这个口音不太像是河南话，反而倒像是四川话呢？ 就我们那儿的话跟河南话还有、还真是 有点区别， 对，不一样 哦。 然后后面一句是巧子嘞，妈想你，就是就长大后就是妈妈跟我说的最多的。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如果要是听到这句话的话，哎，那你这几年回家的次数多吗？就是妈妈家人跟你在一起吗？ 对，我过两天就要回去。 过两天就要回去哈。 对， 有没有说你长时间不回家，然后妈妈给你打电话说哎呀妈妈想你？ 天天打 啊，天天打。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哎呀你看我好久没有见到妈妈也很心酸的时候呢？还是说妈妈你不要打了，明天我就回去挂了吧？ 我是回去还算比较 勤的，我有时候一个月都能回一两次。 哦，那可能妈妈也会说，咦，你别回来了，你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吧，我不想你。 我就这一俩月就没回去，因为出车祸就 啊，那妈妈会很担心啊。 对对，怕担心也不敢回去。 哦，那所以他们不知道是吗？ 他知道，但是。我怕回去，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 哦，哎呦，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而且特别懂事儿，是吧？那必须。哎，那既然这么有底气，那你肯定是对家人特别的那个孝顺了，对不对？ 算是， 算是。好的，我觉得就是孝顺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一个品德。我觉得你但凡是一个孝顺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哟。好了，那么这个刚才听到了一首非常柔软的歌曲《小时候》，这是在什么时候写的？也是这两年？ 去年 对，哦，2017年的时候写的哈。嗯，那今天像剩下的歌曲有一首，还有一首是自己的歌。 对 对，冒险，我觉得这两个字儿可真的是特别符合你的个性。 对， 你是一个冒险的人吗？ 我觉得我挺冒险的， 是吧？从你还敢骑摩托车这天，我就觉得还是挺冒险的。 我的经历，我觉得挺厉害。 嗯，好，那终于你看自己说到这个点了，哎，那我就赶紧顺着就往下说吧，你的经历。对，你就是你觉得冒险在哪儿呢？ 对，因为我选择来学音乐，我觉得挺冒险的。 当时是不是家里特别不同意？ 就是算是就学现代音乐算是不同意吧，就是我高中毕业哪儿都没考上，然后后来 是因为你当时就定了说我就要学音乐，所以我什么文化课我都不想学了或者怎么样，是因为这个没考上还是说什么？ 我就是学习差 啊。好吧， 谁都不能怪，就是学习差，然后高中毕业去了富士康打工。 哦，妈呀，真的是名震四方！ 深圳宝安区龙华富士康。 哦，很出名的，在前几年。 对，2010年去，高中毕业后去的，然后又去了好乐迪 KTV 做服务员，酒吧做服务员。 啊，那你这个经历还真的是挺传奇的，嗯。然后呢？ 然后又琴行做琴童。 哦。 然后就来了，后来2012年时候来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然后学电吉他。 哦， 借了一堆钱，后来学， 还借了一堆的钱。好，现在这些几乎都还上了吧？ 差不多还上了。 啊，对对对。好的，那其实当时肯定是因为家长不同意也是能理解的，因为大家可能尤其是在一些可能二线或者说更远的三四线四五线城市，这些家长们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包括我的父母也会说，哎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找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而在他们眼中可能学习音乐是一个恰恰是非常渺茫的前途未卜的一个事业。 对 对， 尤其还学摇滚乐学。 是啊，他们可能也不了解，说你这个东西能当饭吃吗？ 对 对，那后来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就是学呗， 反正他们也阻止不了。哦，那现在家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觉得 那比个赛，我妈，哎呦，可以啊！我妈老爱在外面就吹啊， 对，咦，你看我儿子， 对，老爱在外面嘚瑟。 天哪，这我觉得你们母子之间一定会非常的欢乐。嗯，那现在当然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人家那个妈妈在外面吹，那你确实是很优秀啊，是不是？这参加比赛，大家你看在电视上看到你了，就会觉得很棒，很好。嗯，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哈。将来就是说未来的一段时间，你想你的主要的精力会放在什么上呢？ 就还是就是写自己喜欢的歌呗。写歌， 多写歌，然后你的专辑也在 筹备 当中了。 对， 好，那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呢？ 就是最近已经就是发了一个， 也发了， 没上传上音乐平台。 哦，那稍后请那个陆续传到各大音乐平台，让我们去找一下。 对，就这几天。 好的好的，像什么网易云啊QQ 啊，还有这个酷狗啊酷我呀，反正你能想到的什么虾米啊，基本上你只要搜网企就会搜到他的作品，是不是？ 对。 好，那大家就去踊跃的搜一下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冒险带给大家了呢？ 对， 既然你这么冒险， 冒险就是这几天正在上传的歌、 啊、原来就是这首啊。那我们先听一个今天不插电的吉他版本， 嗯， 然后我们再听这个上传之后的专辑版，好不好？ 对， 嗯，来吧。 用力去爱，爱不怕伤害，爱错又在。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大步前迈，爱行动起来，爱沿途的风采。睁开你的眼，看看这世界，爱人生啊，别想太多，跟我去冒险。我乘着风，伴着雨，呼吸新鲜的空气，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自己。我乘着风，乘着雨，像一只放生的鱼，随我游荡在水里，我充满力气。在这个年轻的时代，用力去爱，爱无法伤害，爱错我就不在。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大步前迈，爱行动起来，爱沿途的风采。睁开你的眼，看看这世界，爱到什么，别想太多，陪我去冒险。我乘着风，伴着雨，呼吸新鲜的空气，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自己。我乘着风，乘着雨，像一只放生的鱼，随我游荡在水里，我充满力气。 这首歌，这是冒险，哎，即将要上传。我觉得听完今天这个版本啊，马上大家就会这个拼命的去网上搜索，呵呵，等待。哇，这首歌，嗯，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用一把吉他唱出一个摇滚效果的？ 啊， 对， 加了一些鼓进去。 对啊，哇，真的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的吉他损坏率那么高了。 对，就老砸。 对对对，但是确实很不一样哈、啊，这样的感觉很积极向上。那我想就是等到上传出来，这是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吧？ 对，英式摇滚 啊，英式摇滚。哦，好的，还是有一点点小英伦在里面哈。嗯，没有的那么的燥。好，那么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其实最后一首歌是改编啦，对不对？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个可以不用唱完，当然如果要是想唱完的话也可以哦。好，那么最后一首歌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滑板鞋，哎，这首歌你是怎么想去改编的呢？ 就是好玩啊。 好玩，庞麦郎是吗？ 对，庞麦郎。 啊，曾经有一度时间我特别爱这首歌，我就觉得庞麦郎简直 太逗了、 嗯、对，真的太逗了。而且这首歌在那个像 B 站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弹幕网站上，那简直是超级火，各种 BGM。对，而且庞麦郎当年也是这个 B 站全明星之一。对，那你把这首歌改成了什么样呢？ 就偏就是律动更强的那一些。 律动更强。但是你会模仿庞麦郎的那个唱腔吗？ 不会。 啊，你不会哦？好吧，那我们听。 有些事。 对，有些。我走到已忘记。 对， 好吧，那我们来听这首改编版的来自王启的《我的滑板鞋》。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在我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着舞姿在上跳舞，给你棒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板上摩擦摩擦摩擦，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我的滑板鞋。很多，可是你却偏偏好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伤不起，真的伤不起、啊、我算了算去算了算去算到放弃。良心有没有，你的良心够叼走我，恨你恨到彻底放弃。伤不起，真的伤不起呀、啊！我算了算去，算了算去，算了分析。良心有不有？你的良心够叼走我，恨你恨到彻底放弃。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换回来。当初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一让我开口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你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分开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苍茫的路上。 哇、yeah. wow.太棒了，你这简直是个当年的若干神曲大串烧。对，好棒好棒，这个改编完全不一样，而且把几首歌全都这样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圈。